show 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丰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丰收快活人，我是小张张， 系靓仔。 咁麻会讲咁多早晨，早晨小强 转唔到，你明唔明啊？ 我跳针， 我唯一一路咁继续落去， 我跳针都 直接到谂到为止。 但系都系唔压运， 都未到。 冇啊，佢唔压嘅，有时已经系啦，唔压噶啦， 唔压， 冇错啦，你由佢啦， 系由佢啊。 系啊，你咁咩啊？有咩谜语啊？有冇成日诸如此类？ 冇啦， 我等紧你啊嘛，系啊。 我哋呢啲飘忽不定嘅，你咁易捉摸到我咩？ 好， 一阵乜嘢都可以由你讲， 系呀，系呀， 咩都得，系咪？好嘢， 你好嘢，好啲你警个身啊，黄丝工作鼠警个身啊，唉，呢几日咧天气咧，佢啲警告咧都好似搣唔甩咁。 唔系啊，好啲啦， 好天啦，好天啦，冇琴日咁 冷秋啦，今日 系啊， 对啊。 日日都系放假，日日都系听风骚爆人。十点钟开始，食两日就一点。欢迎各位留低，黑哥啲嚟地台。放假一样，因为听紧风骚爆人，今日有风骚斯打。Holiday 十点十七， 你冇嘢啊嘛？ 突然间又 做乜嘢咁啊？系咯， 要小心啲。 我冇得罪你喎、 啊。谈笑用兵，真系你要小心啲，系咁捋捋捋。 少女藏刀，哎呀！ 唔系，谈笑用兵其实系你要小心啲，你身体弱，你讲嘢捋下捋下捋下嘅话，你要留意你嘅朋友咯。 明嘅精兆系 咩树啊？你 冇嘢冇嘢 冇嘢啊！冇事， 因 为 有啲阴森。 因为咧，我想踢另外落嚟呢 样嘢。系你自己衰啊！成日谂人哋有阴森嘢。 我不嬲都系。 边有咁多阴森嘢啊？同你讲系咪先？ 得未啊，同学？嗱，我想 讲啦，湿得个你， 都市人，哇、哦，都市人嘅健康信息啊，好有正能量噶。嗱、首先咁讲，大家有听过强迫症啦，有听过拖延症啦， 有 两样嘢咧，其实或多或少，我哋坐喺呢度咧都有啲嘅。嗱，鋭仔都话过啦，有强迫症啦、 嗯， 拖延症，我唔知阿马叔啊，你可能做编剧嘅时候咧会感受多啲嘅，即系交稿方面啊，吓，即系我听有一个好传统，即系好经典嘅就系话 fax 咗过去 ，fax 咗过去啦，以前用 fax 机噶嘛，但其实佢都未写，即系类似啲咁嘅招数啦，系嘛？好啦，咁啊拖延症加埋强迫症咧，原来咧有一种叫咩咧，叫做夜瞓强迫症，你有冇听过咧？ 即系都唔 两样嘢加埋先至有夜瞓强迫症，你嘅意思系？ 点解会叫加埋咧？因为有得夜瞓强迫症嘅人， 夜瞓就系要拖延，系咪？一直都唔肯瞓。 多数都有头先嗰两种嘅毛病，明唔明啊？即系有得夜瞓强迫症嘅人咧，佢系有， 即系佢好夜瞓啊！佢系咪中意夜瞓噶？ 你听我讲埋先 ，objection， 我都 object 啊！因为呢两样嘢我都有，但系我系一个好早瞓、好早起身嘅人。 哦 ，objection， 好好好，唔紧要 ，objection 完之后。咁我讲下夜瞓强迫症嘅人会点咯，好唔好？ 即系好中意夜瞓系嘛？ 第一，佢会有一个特定嘅做法嘅，佢系有一个叫几多点瞓，就算佢好眼瞓，或者就算佢已经冇嘢做噶啦，佢都一定要等到个钟数。嗱，譬如举个例啊，有啲人 十二点 咁先算啦。 十二点好早啫， 系啊， 系啊。 梗系早啦、啊！你啲身在福中， 你這篇文章 系 边个 写 噶？ 十二点太早啊， 梗系早啦！ 十二点对于佢唔系叫夜瞓啊， 系、 啊夜瞓系起码十二点过后。 十二点我举个例嘅啫，佢冇写十二点，十二点 你举例啫， 都错咗。 唔系佢觉得十二点已经系夜瞓， 因为对于我嚟讲，十二点已经好夜噶啦。 得，唔紧要，唔紧要，呢个唔重要，你继续讲。 有啲人咧会有个叫指定瞓觉钟数，咁未到呢个钟数咧，就算。冇嘢做，就算佢好眼瞓啦，眼都睁唔开咧，佢唔肯瞓嘅，因为觉得未够钟。第一啦，第二样嘢咧 ，objection， 我都系，我都有一个指定，我觉得应该要瞓觉嘅最迟嘅钟数就系、是、十一点， 嗯， 啱啦。咁所以就有时，譬如可能我十点钟嘅话，我已经眼瞓啦，我都会尽量希望可以睇啲嘢啊，睇啲书啊，拖延去到十一点钟嘅、因为我会觉得由十一点钟先开始开冷气瞓觉嘅话，对于我自己嚟讲， 悭翻一个钟， 悭得悭， 系我嘅心态， 明晒。 明白，系啊，就想飙晒汗，已经好热啦。咁我都会，我坚持系十一点钟嘅。 明白， 系啦。咁呢个同拖延症冇关喎、你咧？ 其实 你系咪咁样啊？你有冇一个要特定瞓觉之前入睡之前嘅？ 通常我十二点半上床啦，咁、然后点零。 点到吓，咁你可以睇喺床上做乜嘢啊？ 我有时睇下手机啊，做 功课。你可以唔讲嘅。 我讲，点解唔讲啊？ 我点知你啫？ 私隐啊嘛，系咪？ 做功课嘛，你唔使交功课啊？ 喺张床度做， 你唔系晚晚要交功课嘛？即系写剧嘛？你意思系即系？ 唔系啦，哎呀， 交功课哦， 你仲交功课？ 你点解要喺张床度做功课嘅？ 我 真系唔系好明 白。唔系咁啊，摊喺度。睇 手機嘅， 係啊， 係發生啲咩事？ 冇錯啊， 係啦。 尋日嗱，我做咗一樣功課，兩樣功課就揾到一個幾出名嘅法醫，我哋電台都電視部都訪問過，我睇埋佢啲資料，哇，犀利， 係好犀利㗎法醫， 係啊，我決定要邀請佢嚟， 好啊， 識馬嘅又係， 又係你啲馬氏家族， 馬氏家族， 馬氏兄弟， 馬氏宗親會， 識馬都幾大喎，你個家族，係 好啦，另外你哋有冇一個諗法，例如話聽日唔使翻工咧？你会无限期延长你嘅睡眠时间，即系譬如阿鋭仔十一点会上床，但系如果听日系唔使做嘢嘅咧，你系会一路压到可能系一两点嘅， 会 都会系啦。 我系会夜瞓， 会夜跌咯。 但系唔系压压咯， 系啊， 你压得几多下？你话、 啊、 你自己你问自己，我哋就睇书， 我唔想， 我唔想答， 睇啊， 我唔想谂佢 系 啦， 我唔想 会自己都系三码啫， 我唔想答你啲咁奇怪， 我就睇睇 半个钟头系咪？最多都系压到都系个半钟啫，系咪咁讲啊？唔系讲你，唔使唔咁 讲，系啊，讲我嚟睇睇戏啊咁咯，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会我会我都会系啦，又或者我就系谂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又话究竟睇啲乜嘢戏，就会周围睇、周围望、周围睇咁样啦，系咪？你 系 咪咁样？ 系咁嘅意思。嗱、啊，星期五特别再夜瞓啲 嘅， 因为我想星期六晏啲起身， 系 系啊，然后晏啲起身咧，咁啊星期日晚咧又再 褪后， 褪翻 仲。明白明白，我就事与愿违嘅。好多时候我仲以为咧，就系星期五晚我压下压下压下压到夜啲先至瞓嘅话，朝头早即星期六咧会系会晏啲瞓，都起身一样都系六点钟至至。 因为你嘅生理时钟 set 咗， 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就系有啲人佢瞓得翻吗？ 我 系瞓唔翻，所以咧我就唯有就算我搞到咧就系星期五晚，就算我几夜瞓都好，星期六我都系朝头早六点钟就瞓，其实咯，系啊，所以我就会好眼瞓咯，就系搞到自己，所以我就冇我戒咗咯，我唔压啦， 系好噶，早即跟翻你平时嗰 只系好噶，你讲清楚， 即系唔好 系啊，我哋有时会搞错，你讲啲 咁夜， 系啊， 好啦，仲有。问一样，大家有冇佢观念上觉得咧？如果星期五晚当听日唔使翻工啦，如果早瞓咧，你会唔会又觉得浪费咗嗰个 又唔会 时间？你会 眼瞓系因为眼瞓先瞓啊嘛， 系 系啊。 其实浪咩费啫？嗰廿四小时都系你 啊， 系咪先？ 你瞓觉都系享受啊！ 你做乜嘢你都 系 搵 嚟， 都系你自己噶嘛？嗰廿四小时 唔会浪费。 但 系 人系唔同嘅年纪，会有唔同嘅谂法。我以前咧都系嗰啲压到好夜先瞓嗰啲人，就算听日要坐起身咧，我都系唔会理嘅。但系而家唔得，而家个身体比较个信号。好强烈嘅，即系到你要瞓嘅时间咧，唔知点解个信号强烈到咧，你系会 你 系几 多点啊？ 我同你一样，我系十一点， 嗯， 十一点， 嗯， 系 啦。 我有时再早啲， 十点， 唔早攰咯，攰就会瞓咯，系啊，咁我就会 跟。你有冇眠啊？ 要啊，要眠啊。有时做完节目之后，如果真系冇乜嘢嘅话，系真系要，因为系将所有嘅 energy 全部一次过嘘晒出嚟啊嘛， 我 系好攰噶。 沉淀一下， 冇错， 都系一件好事嚟。 要噶，要噶，所以我要唞下嘅。 系要， 尤其是而家，唔知点解系咪因为个天气真系太热咧？我觉得嘅就 系， 譬如可能啊，中医取材都有咁讲嘅，反而嘅就系讲紧呢啲时间，你系好容易会攰，系因为你嗰啲咩精微啊，你嗰啲汗啊，你嗰啲嘢其实好快就会嘘晒出嚟，所以你成个人系觉得系虚嘅。我用呢个。形容系虚嘅，咁所以就我一定要眠一眠咯，同埋饮水啊咁样咯，系、啊，有时可能就系、是，譬如我哋做完节目啦，我哋再做啲嘢啦，我翻到去可能已经三四点钟啦， 系啊， 系啊，咁食少少嘢嘅话咧就瞓着咯， 识滞，识滞， 冇办法， 系啊，冇办法，系啊，眠一眠真系几开心， 摊唔着就摊唔着， 日子真系好热吓，咁所以咧喺户外工作嘅朋友们更加要留意啦。 仲有冇啊？仲有冇啊？你呢、這个？ 有嘅，即系话咧，通常咧拖延症嘅人咧会谂住夜啲先啦，夜啲先啦，所以咧佢就算上床啦，譬如举例，约咗话十一点瞓觉啦吓，佢上咗床之后咧，佢觉得自己已经 fulfill 咗呢样嘢，不过佢一样会睇手机嘅，咁一睇咧又会睇到好夜啦，你明唔明？即系佢虽然十一点上咗床啦，但系佢会仍然继续睇一啲嘅手机啊、平板电脑啊， 系啊，总之系睇嘢啦， 睇嘢啦，咁而嗰个时间系无限定，咁即系佢冇遵守嗰个十一点嗰个瞓觉嘅钟数咯，呢、這个叫。睡眠拖延症，咁大家千祈要注意身体健康。 咁即系点样啊？即系如果有睡眠拖延症，有冇 戒咯？戒咯，即系你 set 咗十一点瞓， 可唔可以教下我哋？ 你有冇听过夜晚瞓觉尽量将你嘅手机摆喺掂唔到嘅位置啊？ 听过， 系啦系啦，你做唔 做？我做到， 我都做到啊！上床我就劈咗佢远处，唔好俾佢接近，因为嗰个魔鬼又会，不如睇一阵先啦。 喂，但系有一样嘢，我最近又睇咗啦，我又好似你咁，我有做功课。嗱，其实咧就系 我哋教， 千祈唔好将你自己所有嘅平板电脑又好，或者系你自己嘅手机又好，喺你自己间房里面度插电。 插電， 就算係插電都已經好大件事啦。佢、做咗有一個，冇錯，佢做咗有一個呢一方面嘅研究，同埋嘅就係有呢一方面嘅一啲即係真真正正嘅數據。就係、如果你喺你自己間房嗰度，你因為我哋香港間房好細嘅啫嘛，你唔會話哇好遠啊，或者你係啦，即係要行好多步路，所以你就多數都可能係擺喺床頭，咁樣咧就係最大件事。因為咧佢哋嗰啲電波係喺你插緊電嘅時候，其實係好大嘅，原來係可以影響到你。 睡眠啦，同埋嘅就係會影響到你嘅身體嘅，所以你千祈唔好咁做，因為有好多人咧都覺得呢一個係一個迷思嚟嘅，有啲人就話有，有啲人話冇，咁我最近就睇咗有一個嘅話咧，佢就係話係有嘅，咁啊呢一方面嘅一啲嘅研究嘅博士咁就喺度講緊話，如果係嘅話，你可以點做咧？只需要就離開你間房就已經 OK 啦，即係總之咧就有埲牆隔一隔，咁跟住你就可以喺你間房外邊嗰度咧插電嘅話，就冇對你嘅身體影響得咁緊要，特別係你頭先講係講得啱，因為如果我哋將佢擺喺我哋嘅床頭櫃嗰度咧，直接影響嘅就係你個腦。係 啊， 所以你千祈唔好咁做。 係啊， 係啊。但係如果你當然唔係插緊電，我你擺喺度嘅話，佢 OK 嘅，即係可以接受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你插電嘅時候嘅話，你就真係唔好咁樣，因為我見到有好多後生仔都喜歡咁嘅。 係啊， 你有冇留意到？ 方便啊， 方便。總之佢一起身，我任何時間咧，瞓覺之前見到嘅係個手機，起身嘅時候第一眼見到嘅亦都係個手機，因為佢就喺側邊度插緊電，同埋甚至乎嘅就係佢哋教嘅鬧鐘都係個手機嘅。咁如果真係有咁嘅習慣嘅人嘅話，要注意一下咯。 Just one have fun 十点廿九分。三十一度嘅温度，相对湿度77%。听下香港电台第一台风 show， 浮人去天气几好，仍然生效。先喺十点半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巴黎奥运港队代表卢卫峰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下午出战跆拳道男子68公斤以下级别赛事，他现时正在巴黎作最后调整和备战。21岁的卢卫峰是跆拳道自2000年悉尼奥运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之后24年来首位出战这个项目的港队运动员。他形容自己是背负着香港十多万跆拳道爱好者而战，背后有一种使命，会将压力化为动力。赛事共有17名选手参加，卢卫峰首轮对手是难民代表队来自叙利亚的选手阿尔窝坦尼。两人之前未曾交手，卢卫峰说有在网上看过对方的比赛片段，已经做好部署。评基会研究团队对本港50个商场和50个政府场所进行设施审核，发现有10个商场和8个政府处所没有育婴及哺乳室，另外大约53%的商场和大约38%的政府场所的育婴范围面积未符合屋宇署作业备考所建议的面积。 评议会行政总监朱崇文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职场的暴雨设施不足较严重，而商场就被指暴雨室空间狭窄，与育婴空间欠缺分隔，有欠私隐，令到女性不想使用。香港母乳育婴协会主席陈美玲在同一个节目说，部分育婴及暴雨室并没有分隔，卫生情况欠佳，一些较旧式商场更加欠缺育婴及暴雨室。他建议政府订立时间表，强制这些商场增设相关设施，又或者设立临时流动式育婴室。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4.6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重庆、四川和陕西7个省市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尽快恢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财政部要求有关省市财政厅局找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及时了解掌握灾区应急救援资金安排和资金需求，采取措施全力保障，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下午转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51点，升204点，总成交金额336.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56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1.8，升7.4；盈富基金17.41，升2.1；阿里巴巴77.15，升1.9；比亚迪股份209.2，跌1.8；美团106.8，升1.2；友邦保险52.15，升0.5；中移动71元，升4毫；建设银行5.39，升5仙；中海油19.2，升3.6；工商银行4.23，升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8，日元146.66，瑞士法郎0.856，加元1.378，人民幣7.182，英磅對美元1.271，歐元對美元1.092，澳元對美元0.655，新西蘭元對美元0.6。日經平均指數報35464點，升789點。港金报2217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65.57美元，卖出23870.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油麻地嘅砵兰街啊，由于有突发事件啦，咁而家介乎窝打老道至到登打士街嘅一段砵兰街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就是介乎窝打老道至到登打士街的一段砵兰街需要全线封闭啦，即是封了一段的砵兰街的，不过暂时对交通呢就没有造成挤塞的，但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啦，狮子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返去瑞丰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㗎，咁最主要比较慢车呢就去返北角同跑马地方向，近住华润大厦嗰一段。咁而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

关于如果你呢六样嘢都有做咧，咁你嘅感情咧就会日久常新啦，咁样即系类似咁样，唔系心理测，唔系差啲嘢。好，你起身嘅时候咧，会唔会同身边嗰人讲早晨啊，倾下偈啊，琴晚好唔好瞓啊，等等等等噶，会唔会噶？定系各自起 点讲啊？ 哦，咁啊系，即系大家生活嘅作息唔同。阿马小强咧， 你咧？ 我好难答啊。 点解啊？ okay, okay. 有啲私人， 系啊， 第二条都系答唔答到啦。咁你食紧嘢，如果你唔系同一齐食咧，你会唔会话俾佢听，影张相？我而家食紧乜嘢？ 哎呀，我哋都一把 年纪，避免骚扰我，我都唔想骚扰人。 okay, okay, okay. 是不是？我见过有啲系， 啊，有啲会咁啊， 我真系觉得好多，好无聊， 嗰啲小朋友咯。 哦， 熱情嘅小朋友，我見佢唔係， 即係廿零歲， 我嗰啲都唔係。 幾多歲啊？ 嗰陣時候，我見佢會咁做嘅，已經四廿零噶啦。 哦，係咪啱啱新興呢樣嘢啊？ long 啲。 哦，咁又啦， 係啊 ，long 啲。我所以我 OK 嘅，但係我就會覺得有啲肉麻咯。 我都覺得係。 係啦，即係我覺得唔使。 其實唔使擺曬出嚟嘅，即係你兩個人恩愛咪恩愛咯。 唔係人哋可以，即係我唔中意啫。 啊，咁你又我諗咩？ 系咪先？我覺得我哋活到咁嘅年紀，係啦，即 係 嗰種我另歪面咪算咯。真係啊，我覺得任何人都有任何嘅 自由， 可以去做你自己覺得好嘅嘢嘅。但總之我唔睇就得啦。 好彩你提醒我呢一個點， 我成日都勸你噶。 我知啊，有時我蒙蔽咗，明明 我知，所以我會提你，你放心，你放心。 呢樣嘢有用。 係啦，嗱，佢點樣咧？就係每一次我都會同佢食早餐嘅，但係每一日嘅話咧，佢就會嗌咗唔同嘅。其實每日都系一样噶，你咪又系去嗰个茶餐厅，咪又系食嗰几样嘢，可以变啊啲乜嘢？咁佢就会咧就系影自己个样之后，同埋啲嘢食咁啊，出咁样影一张相之后，咁跟住咧就写几句嘢或者录几句嘢咁样。点啊你啊，已经食紧咗早餐啦！ 你日日都同佢一齐食噶？ 几乎咯，因为做嘢嘛。 哦 ，OK， 明白。 做嘢嘛，咁又系同事嚟嘅咁样咯，咁你就会见到佢会咁样做咯。咁我觉得就系开头就觉得啊，你哋都好 sweet 啦，跟住讲下我都唔讲，因为我唔想 encourage。 咁多年后佢哋点啊？ 唔知道，我唔想知道，我拒绝。 你呢个情况叫做可以系圆圈，可以系点 ？O K， 呢个嗱，我就好少做嘅，但我侧边个就多数都会做嘅，即系食紧乜嘢咧，就会影咗相。今日食咗乜嘢？ 哎呀，好恩爱啊，你哋。 我冇做嘅，但 好彩我头先劝你冇， 我冇做，系佢有做。 喂，我冇嬲啊！我话佢哋好恩爱啊！ 喂，下一个嗱，如果中意运动嘅咧，系会一齐出去运动，譬如跑步又好，或者即系总之任何运动啦。但我咧， 但如果啲运动唔啱咧， 系啊， 即系你中意举铁咁，但系佢又 想做嘢 咁， 你 就逼佢啦。 其实呢个所讲嗰六样嘢咧，我大部分都冇做噶，系啊， 一齐运动。 系啊， 其实就 系 喺度想放闪。 原来啊，咪咪嘅重点喺呢度，我终于发现个重点啦。 第六个咧，同阿 Yoyo 一定唔同啦，因为佢头先已经讲咗啦，就 系 一起睡觉嘅时间啊，同时间啊， 系。我谂而家都市真 系 好难， 系啊，即系 所以如果你话要做下啲 瞓觉嘅习惯又唔同。 所以你话如果要做晒呢六样嘢，就代表你哋能够可以天长地久嘅话，我都觉得都几难实现。 唔系啊，同埋边个话嘅？佢话系就系啊， 哎，游戏 唔 系 啦，唔系咁佢搵啲嘢嚟讲下啫。但个问题系在于就系话，即系其实我会觉得嘅就系，有时由而家呢一个世代，以及嘅就系能够喺埋一齐，永远都爱对方嘅，其实系冇一条 formula 嘅。 系啊，真系冇。 系啊，系冇一条 formula。 即用喺你身上，第二个 冇错啦。例如咁讲啊，譬如如果我信咗呢一篇文章，我就话，要做呢六样嘢嘅话，我先至可以同我另外嘅一半可以喺埋一齐嘅。我觉得唔反而就令到我唔可以同佢喺埋一齐咯。 日日影相又系呢个肠仔包， 我又做唔到，系咪啊？但系咪就系代表我哋唔可以喺埋一齐咧？ 系啊， 即系我觉得 舒服就好啦。 仲有你继续讲。 其实另外一个咧就系、是。睡起身之后，之前要讲早晨啦，倾一阵偈，同埋临瞓最好一齐嗰个时间一样，同埋倾一阵偈。点啊？你今日做咗乜嘢啊？咁样倾一阵偈，完 先瞓。晚倾完，第二朝擘大眼又倾。 倾咩？ 系啊， 倾你琴晚发咩梦咯？ 生活 你明唔明啊？嗱，当时而家我哋十点九， 有问题噶，其实 系。喂，阿 Yoyo 啊，你今日点啊？ 我今日几好啊？ 电台嗰只嘢有冇虾你啊？ 冇啊，我虾佢咯。瞓落，瞓落，瞓落，瞓。 啦啦啦！ 起身，起身！ 小姐早晨啦， 早晨 啊，依家好 唔 OK 啊？你琴日点啊？ 我琴日咪讲俾你听咯， 系我知， 你 冇试过 早餐好啊？ 可能咁样嘅方式真系感情会突飞猛进， 黐线， 飞去边啊？仲嘢好好啦嘛？仲飞去边啊？ 我仲飞去边啊？我都唔想飞啦，而家你叫我突飞猛进，你系咪狂啊？Who's gonna tell you when it's too late? Who's gonna tell you things aren't so great? You can't go on thinking nothing.Wrong. What th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tonight? Who's gonna pick you up when you fall? Who's gonna hangNothing's wrong. But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网上情知，经典重现，一首阳光的歌。呢一排嘅天气真系非常之炎热，酷热天气警号一样生效。讲到阳光，有好多歌曲都以阳光或者太阳做主题。呢一排会唔会感觉今热系咪有千个太阳喺天空一轮渐炎着我哋？陈绮玲加上叶德娴呢首《千个太阳》。 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念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 出一首如风的爱歌，原因心中一个良朋，共我再见面和我歌，念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伴我行是友谊，是太阳。 尽管最近大家对呢个阳光喺太阳咧嘅照射咧咁有少少嘅怕吓，不过咧如果呢个世界上冇咗太阳，又会变成点样呢？会唔会好挂住？因为世界上最重要就系阳光同空气。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阳光碧海半圆住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有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严峻怕害你身边一切，晨光堪上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阳光碧海半圆住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 对于我嚟讲，阳光都似一种治愈嘅感觉。唔知道当你喺低落嘅时候、情绪唔好嘅时候，或者感觉唔舒服嘅时候，行到户外晒一层太阳，你会感觉原来太阳晒到个身系咁舒服、咁暖和。好似重生一样。 天上有清空一片，藏着了风雨，藏着你我美梦幻想，一路往似偏远漫长，爬越了弯弓，前面会有你我方向。 早晚大雨滂沱的日子，是不是特别挂念阳光太阳爸爸？ 在疑惑年纪，每次错过总不懂得恋爱，夜还是年轻，放眼看看这星雨的天空，爱意到了半天潮涨，悄悄退去半天寂寞，爱过痛过再次换来开朗，我的心里你心里有天窗。 黎瑞恩 伤心扮 阳光路上， 放在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往。 无论你的人生遇到什么挫折都好，无论今天开心不开心，幸运唔幸运，请谨记每一天早上，当阳光再起，希望又嚟。 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照我心， 再无所求，只想我跟你终于有天能重遇，又再共行。 张学友嘅呢一首《太阳星辰》。希望做你的太阳，每一天三小时，喺十点到晏昼一点钟，一路为大家开心心、正能量、温暖。希望每日嘅环节你都会喜欢。十一点钟之后，我哋翻嚟会有客家婆同埋中医取上。 人于高速都是闪身。 开心的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Yeah!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上头上 头上 头上头， 好爱羡慕。 点解系羡慕？ 人见面咧，来到立潮咯， 立潮啦， 系啊， 系啦。二十四支戏里面嘅话咧，今日咧已经立秋啦， 立潮。 听起方面啦， 听起方面啦，就暂时都系仲好热嘅。 我以为你讲英文啦 ，can be， can be lawman，can be lawman， 点解啊？Answer me！ 我可唔可以攞你命 ？Can we 攞命 ？Can we 攞你命？系啦，咁其实咧，立秋咧，当然啦，作为一个农业嘅、 社会 嚟讲嘅话，系好重要嘅一个节日嚟嘅，或、应该话个气节气嚟嘅。咁因为咧，其实如果你咁讲法咧，今日啦吓，经过咗夏天有咁多嘅一啲即系体力嘅虚耗咧，其实咧喺立秋开始嘅话咧，就可以好好咁样。进步噶啦， 要储嘢啊， 冇错啦， 秋风起，省事肥啊， 就讲紧要东咩啊？有个即系中医嘅一个说法嘅，系啦，就同呢个三蛇咧就未开始有嘅。嗱，其实咧每一个嘅系嘅，冇办法，因为蛇 我谂起蛇王浆， 即系蛇王浆咩？好多嘅家坊间嗰啲蛇王乜蛇王 冇啦，而家好难揾噶啦，食蛇嗰啲。 我成日觉得咧，佢哋咧夏天咁，我哋卖咩咧？嗬？ 卖呢一个 糯米饭， 糯米饭系同埋蛇一齐噶。 即 系两样嘢都系有 嘅，全部都系蛇嚟。 系噶，以前系咁咯。 系，而家都好似系啊！我见到 仲有系咪胶噶？ 夏天都有人食嘅，不过冇秋天咁即系咁推动力大咯。 OK， 好。 系啦，嗱，其实咧二十四节气咧，你知唔知道有一个口诀噶？ 唔知。 嗱，我用客家话同大家讲讲啊吓。 客家话。 蠢于见蠢，前哭前哭听，虾慢望虾。做上梁潮出撸潮寒上江，董石石洞受太寒。呢一个咧就短短几句话，就将所有嘅节气咧世世代代嘅累积嘅智慧全部包晒落去噶啦。讲紧嘅就系我讲呢一个广东话 一 次啊。 你唔好你讲客家话一次，我哋 蠢于见蠢，浅学听。 蠢于见蠢。 浅学天， 春雨惊春， 青 学青谷天， 青 谷听，对唔住，浅谷听，系啦，谷雨 ，OK。第二句啦，虾晚望虾，树上凉。 虾晚望虾，望虾，虾晚望虾。 到你， 我唔识。 夏满芒夏，暑相连。 暑相连， 系咪几好啊？ 系啊， 系啦。 喂，但系我哋立秋之后仲有个处暑嘅， 系啊，系啊。下一个啦，就系潮初露潮寒上江。 秋初露秋寒上江， 好嘢！秋处露秋寒相江，最后尾一句啦，董石石洞受太寒。 董石个石我真系唔识啊！你识唔识？ 东沙啊，东沙系咪？ 唔系，唔系 石， 会落咩啊？冬天嘅时候，冇错啦，冬雪雪冬小大寒啦，就将二十四个节气全部摆晒落去呢个口诀里面啦，系咪好劲啊？ 好劲啊！ 好劲啊！好啦，嗱咁其实讲紧话立秋之外嘅话咧，咁啊而家嚟讲咧，大家最好夜晚黑就唔好出咁多夜街。 你点解嘅？ 七月啦嘛， 系 咪？嗱，今日咧都揾咗有啲嘢咧，同大家好好地咧，就系去分享一下嘅。其实咧，除咗你话讲紧嘅就系立秋天气会开始转凉咧。虽然而家你仲系得32度，但系个问题系真系嘅。你朝头早同埋夜晚咧，你开始 feel 到少少嘅秋天嘅感觉嘅。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要喺呢个时候咧，要留意食多啲关于嘅就系白色嘅嘢。在中医嘅角度，喺呢个时间嘅话系。应该要补乜嘢啊？白色系入 气 肺，系啦。所以其实今朝早嘅话咧，你都咳到甩肺。 系啊， 我哋就好担心你。 唔需要担心。 系啦，即系所以就喺呢个时候，原来系要食多啲白色嘅嘢咧，去补翻个肺。 白色白萝卜， 例如呢啲嘢啦，同埋嘅就系梨，系啦，梨就润肺啦，系啦。咁所以其实你可以食多少少呢啲嘢噶啦。白果啊，白果你成日都食噶啦， 食多啲啦，食多啲。 系啊，呢啲咁样嘅嘢咯。 衰噶你， 你个同学衰啲。 我呢叫指桑骂槐噶， 我成日都咁衰噶啦。 我呢啲。 系啦， 千三 万。除咗呢啲嘢要食嘢之外嘅话咧，咁今日亦都有一个嘅方法啦。嗱，喺啲民间嘅习俗嚟嘅咋，并非系精密嘅科学啊吓。如果你想喺呢一个时候，嗱，通常好多时候大家咧都会喺度谂紧，今年嘅年头嘅话，你会立咗有啲立志，希望自己可以做啲咩嘢。嗱，嚟到呢个时候嘅话，你啱啱好差唔多一半啦，你可以好好地去谂下，余下落嚟嘅嘢嘅话，你究竟做唔做到啊？ 真系唔知追唔追到咧，死啦！ 你有冇谂过？ 我懒咗， 点赢而？ 你系咩嘢？你咁 我其实来去都嗰几样嘢噶啦，身体 系啦， 咁啊真系又 有冇好啲 啊？ 系系啦，我觉得你咩人 啊？ 要潮艇而做 cam 啊？ 又 cam 啊？ 系啊，你一排 cam 到后 两个咳碎啦， 唔冇厌 kiss 诶 kiss 碎。 但系其实你 个 咳系咪一啲下意识嘅咳啊？即系惯咗，即系 唔系唔系， 系真系唔舒服。 系啊，个都话我去药房买啦。 系啊， 话买支咧。我傍晚开始咳，有冇即系 指傍晚咳？ 傍晚咳 系啦，即系夜咳。 系啦，咁攞一支，佢话嗱， 朝头早咳就唔关我事啦。 佢都几有幽默， 指你夜晚咳，咁得唔得？指唔指到啊？ 都系争啲， 所以唔关事咯。 系啊， 系啊，唔系嗰样嘢咯。系啊，所以其实你要好好地咁去补下你自己咯。 你咁 近 取蛇问下取蛇啊嘛。 哦，好、啊。 好啦，嗱，咁当然今日咧，同大家咧，亦都可以讲一讲。头先我哋曾经有讲过，就系话秋天立秋之后嘅话，要食一啲白色嘅嘢。其实每一日我哋都会食嘅一啲白色嘅嘢，冇错啦。 喂，饭都好正啊！ 真系非常之好。 米粉就得啦，河粉就得啦。 我又唔知道嗰啲得唔得，但系咧呢一个嘅即系啲民族嘅讲。法嘅话咧，就是、你民间习俗嘅讲法嘅咧，就系原来有立秋转运大法。 哇！喂呢个，喂嗱财运啦，财运啦，小奖奖， 系啊系啊， 你记住财运。 系啊，嗱佢属猴咧系要小心嘅，即系立秋之后嘅话，口是是非。 哦。 系啦，屋企嘅话咧，就家宅方面我都要小心嘅。 你小心啊！ 并非精密科学，系啊，我唔知佢可以摆啲咩。 民间传说嚟啫， 系民间传说嚟嘅啫。 佢唔理就算啦，你讲我啦， 我 理啊。 讲咧就系普世，大家都可以做到嘅，就系呢个转运大法。你觉得你自己啊呢一排真系话啲运滞啊，又或者嘅就系哇七月啦，大家真系惊惊地嘅话咧，咁就可以做呢一样嘢啦吓。立秋咧，秋天其实代表乜嘢咧？ 嗯。天氣開始涼， 代表嘅就係稻米同火 成熟 啊！稻米同火其實好得意啊！原來立秋個秋字嘅話咧，喺呢一個雙周時期咧，個文字係以蟋蟀為象形文字嘅。 蟋蟀 係啊！嗱，呢啲你真係唔好意思啊，我偷咗你嗰啲。 唔緊要，我教學雙長， 係教學雙長，因為我真係揾咗呢啲資料，想同大家咧就係講下嘅。 係啊，揾資料 係 好玩。 然而點解要用秋天用蟋蟀嚟代表秋天呢？ 嗯，因为蟋蟀喺嗰个秋天会叫得特别响， 蟋蟀咧就系秋天嘅虫嚟嘅，系啦，蟋蟀系唔叫嘅，蝉先 叫 嘅啫，系啦， 唔叫嘅咩？ 咁我听到 先哦，蝉啊，冇错，系系， 你嗰啲咕咕咕咕嗰啲系蟋蟀叫啊？ 系啊， 唔系嗰啲呱嗰啲田鸡啊， 咪点叫先？你听到啲蟋蟀？ 喂喂喂，字字、 哦、 有声有声噶，有声噶， 蚊系嘛？啊有嘅蟋蟀，你斗蟋蟀，佢斗蟋蟀，你好似有啲声， 有声噶， 系、啊、就你咁讲， 有有有有有， 系 系啦，但系佢就唔系用蟋蟀嚟去讲紧嗰啲声吓， 咁 讲紧嘅就系双周嘅文字系写秋天系蟋蟀嘅，因为蟋蟀系代表住秋天嘅虫啊，借咗一啲动物嘅形状咧嚟表示秋季嘅、 哦， 所以一啲古人咧就话喺立秋嘅时候嘅咧。唔好搞啲蟋蟀， 我哋无啦啦搞蟋蟀做乜嘢啊？ 斗啊嘛， 我哋唔会搞 嘅。你以前会斗蟋蟀啊嘛？ 啊系啊系， 所以你立秋 要话 嘅 嘛， 激嬲佢， 斗 啊打交 嘛， 系咯，所以唔好搞，听日先，因为过咗今日立秋，你听日就可以啦。头先我哋讲紧 乜嘢？着咩色嘅衫啊？ 转运大法，转运大法好简单嘅啫，佢就系话诶。不过喺我哋做紧节目，佢就话可以咧就食一啲白色嘅米饭啦。头先有讲过啦，即系立秋之后嘅话，食一啲白色嘅补肺嘛。咁如果你白色嘅米饭好简单嘅啫，就将一啲嘅米就用煮熟佢，简单啲嘅就系达到开运嘅效果噶啦。如果你想达到财运更加好嘅话，请你听住啦， 尽早写低佢啦， 系啦，咁啊阿 Michael 要写低佢啦，就喺中午。 中午 系啦，啊对唔住，上午嘅十一点钟，即系而家开始，直至到下昼嘅一点钟， 系 即刻食饭，起 食饭啊，得啦得啦得啦得啦， 咁就能够增强你嘅财运同埋整体嘅运势啦， 赚落去攞炸饭食先， 系咪几好啊？ 正啊，仲有咧， 系咪？ 系啊，你姻缘咧，姻缘咧， 姻缘方面嘅话，我唔会揾呢啲嘢嘅，系咪？姻缘自己 转运， 唔系靓仔咧，阿张张仲要靓仔啊，中六合彩啊， 靓仔啊，咁我下次再打。我答你啦，好唔好？我觉得佢财运紧要啲， 财运紧要 呢样嘢好重要。 嗱，你冇搞识， 知道知道知道。 其实系有 搞识，点解？ 识 同埋摔 摔， 即系唔好搭人系嘛？ 知道你 唔好摔跤， 知你讲咩咧？ 我唔知， 识摔咯， 你讲乜嘢？ 讲瓜识摔 咯，我知啦知啦。OK， 好啦，我而家嚟啦吓。有四字体里面咧，每一次我哋只可以搞十个啦，咁所以咧我就唯有就拣一啲出嚟，等大家又唔会重复啲字嘅，等大家。啊，好冇，好啦，第一个立春， 立春 系啱嘅，系啦，立春，好啦，第二个呢个好犀利啊，惊蛰， 惊蛰， 惊蛰， 打小人嘅就系呢一个日子啊，系啦，惊蛰点讲啊， 惊蛰， 惊切， 惊 系啦，惊 啊， 嗯，惊切，立春，惊切。 系 好惊咯，系好狂，系咪好狂？多数我哋讲好狂咯，好惊啊，咁样好狂就系我好惊 系啦， 佢惊有两种惊嘅喎。 读住呢个读就系惊 惊 切，系啦。我知道你问乜嘢。好，第三个清明 前面 立春惊切 前面。 第四个啦，就系芒种 芒种 系啦。芒咧就系芒果，芒果， 芒 果， 芒 系啦，系芒啱啦，系芒 中 就系 中 上音好啦。第五度立秋今日 立朝 立朝啱啦，立朝立春嘛，所以简直即系立朝啦。好啦，再迟少少嘅开始冻嘅时候就系寒露啦，寒露系乜嘢？ 寒露。寒露， 你继续扭寒露， 寒露 系啦，寒露 系 Lulu 个 Lulu， 寒露 Lulu， 我记得佢， 我知道，我好 friend 同佢。第七日就系立冬啦， 立冬 好叻啊，直接得分啊，两个立冬， 立冬。 第八啦就系大雪， 太熟 太石 啊， 系啊，好叻。 我啱啱先问过， 头先我哋讲过立冬啦，咁跟住落嚟嘅呢一个冬至又点讲啊？ 冬至 就系冬至啦，哇！真系冬至大过年啦吓，谂起都开心啊！ 哇， 最后尾好快就嚟噶啦， 冬至 最后尾一个小寒，喂，今日你真系 OK， 系啊，系真系少少音啫，小寒得唔得？ 得。 好，重复一次，立春， 立春， 惊蛰， 惊蛰， 清明， 前 年， 芒种， 立秋， 立朝， 寒露， 寒露， 立冬， 立冬， 大雪， 大雪， 冬至，小寒， 小寒， 一阵间有， 听就听。听住啦，唔准闹我啊！我今日叫做男神， 我一样叫傻张，我叫翻傻张。 好，得冇问题。好啦，第一题，农业社会 中 男神 立春 错，乜嘢嘅节气打雷啊？稻米就会好丰收咧。 傻张，惊切。 冇错啦，惊蛰惊切吓，系啦。第二题，乜嘢时节雨纷纷？ 男神啦， 傻啊！呢个系男神， 我系男神啦。 我真系叫 浅面， 浅面冇错啦，日比日。 我男神几好。 第三题，今日系乜嘢嘅男神？ 我又 立潮， 立潮，唔知点解佢一叫佢就 大声， 系啦，我好难将我只眼睛离开佢嘅视线。 我唔觉系，我真傻，我都有叫。 第四题，中国人重视家人， 男神， 男神， 答得 董字， 错啊，啱啊，有啲乜嘢话冬至大过年嘅，啱嘅。第五题，代表住深秋啦， 男神， 男神， 深秋，寒露。 古代系边人会有打春牛嘅习俗？像打春牛啊，古代啊， 男神， 男神代表春天来临咧。 傻真，傻真，莽撞。 错错，春天啊， 立春， 立春系啱嘅。好啦，第七题，乜嘢节气指啊？啲道啊已经 立春， 立春。 莽撞， 好嘢啊！好啦，第八题，冬季开始啦，傻真，系啦，冇错，喺呢个时候进补咧，以恢复元气啊，所以咧就要立冬啦。好，第九题，第二十一个节气系边个啊？ 小河， 我都冇嗌名， 系喎， 咁你答啊，你答可以嚟答。 佢系错嘅，即系 太蛇，太蛇， 太蛇系啱， 同埋稍冻，稍冻。 停手，都话你噶啦，快啲食饭啦！ 你唔好叫我，你唔好叫男神呢个cut神啦，你翻嚟cut啦，你 book 个时间去cut啦， 梗系快啲小心啲，你条气。 喂，话翻嚟，我哋仲有， 我条气好唔顺啊，而家 中医取常会出现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超联球会截至今晚八点与访港的西甲球队马德里体育会在大球场举行友谊赛活动，获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辖下的 M 品牌赞助，但是法国球星基沙文和阿根廷中场迪保罗未有随队访港。截至总领队伍健表示，上个星期五接获马体会方面通知，基沙文因为身体状况不适合作赛，因此未有随队，对方已经提供医学证明。伍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即使基沙文和迪保罗未能够来港，但是马体会阵中仍然有13名国脚，包括葡萄牙的祖奥菲力斯和挪威国脚索洛夫等。加上球赛门票只是收420元，已经物有所值。对于有球迷指宣传海报上有基沙文的肖像，质疑赛事是货不对版，有将事件与早前阿根廷球星美斯访港的事件比较。伍健表示，情况与美斯事件完全不同，会方今次未有集中宣传一名球员，亦都没有收取4-5千元一张门券。平机会研究团队对本港50个商场和50个政府场所进行设施审核，发现有10个商场和8个政府处所没有育婴及哺乳室。另外，大约53%商场和38%政府场所的育婴范围面积未符合屋宇署作业备考所建议的面积。平机会行政总监朱崇文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职场的哺乳设施不足较严重，而商场就被指哺乳室空间狭窄，与育婴空间欠缺分隔，又欠私隐，令到女性不想使用。香港母乳育婴协会主席陈美玲在同一个节目说，部分育婴及哺乳室并没有分隔，卫生情况欠佳，一些较旧式商场更加欠缺育婴及哺乳室。他建议政府订立时间表，强制这些商场增设相关设施，又或者设立临时流动式育婴室。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被任命为孟加拉临时政府首席顾问。孟加拉总统新闻秘书阿贝丁表示，总统楚普与三军参谋长、学生组织协调人和教师代表等举行会议，作出有关决定。临时政府其他成员名单将会在与各政党协商之后确定。楚普在会上表示，孟加拉正是经历一场深刻危机，必须尽快组建临时政府。学生领袖较早时表示，希望由老师担任临时政府首席顾问， 由老師的發言人表示，他本人已經同意，並會在法國巴黎完成一項小手術之後立即回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下昼转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46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444.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76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60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41，升2.1；腾讯控股361.4，升7蚊；阿里巴巴77蚊，升1.75；美团106.3，升7毫；比亚迪股份208.6，跌2.4；建设银行5.41，升7仙；中移动71.4，升8毫；友邦保险51.85，升5.5；中海油19.36，升5毫；工商银行4.25，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6，日元147.08，瑞士法郎0.858，加元1.377，人民币7.183，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5,522点，升846点。港金报22,180蚊，跌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58.89美元，卖出23,86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油麻地嘅砵兰街系有突发事故，砵兰街介乎碧街同埋窝打路道之间唯一嘅行车线系封闭，经过请小心啦。咁另外西贡嘅普通道系有爆水管，近福民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现时龙尾喺到西贡公路近白沙湾码头。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碧街。然后再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香港仔大球场系有足球比赛，稍后嘅5点钟开始，部分嘅加路连山道、希慎道西行、大球场径同埋利源山道会视乎情况封路。扫港埗同埋铜锣湾一带将会有改道安排，途经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青屿干线小河湾机场、西隧入口港岛、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 在剧集入面，所有选手都冇戴手套不可。原来在现实中的专业比赛，因为不同款的手套摩擦力都会不同，为了公平，所以统一规定不让戴手套出赛。亦因为这样，一众演员双手都是布满水泡，还磨到出茧添。 不就是不可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永伦。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刘取早晨， 系刘 取 老马早晨。 嗱，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咧，有老锐，我好中意老锐，真系好正，我觉得老锐仔。好啦，我讲咗咧就系话，譬如关于嘅就系女士们啦，或者男士们都系啦。 怀孕， 怀孕之前嘅话咧，点样咧应该要即系整好自己个肾啦，同埋要健脾啦等等嘅话，就教咗我哋煲咗个汤嘅。好啦，今日。有 恭喜啊！ 有喜 啊！ 有喜有喜！哎、我想问一下老徐，喜脉是怎样的？ 嗱，喜脉在中医里面把脉叫滑脉， 叫滑脉 系啦。滑的意思咧，就讲紧嗰个脉象咧，就是圆运有力，如珠酒盘啊，往来流利。咁啊，係一種 好古 勁 武俠小説 啊！往來流離。 如果你諗下以前咧，就會喺藥材鋪成日用算盤啊嘛。 係啊， 係啊。 咁啊，算盤就係啲算子。 係啊。 咁如果你嘗試下當好似你係一個中醫，三隻手指拍埋摸落去嗰個算盤嗰啲算子，你先感應一下嗰個幾粒算珠咧。嗰幾粒算珠，第一都唔係好細粒噶嘛。 係啊。 咁啊，圓運噶嘛。 硬手噶嘛。 係啦。第二咧，你撳落去咧，佢好實淨噶嘛。 係啊。 咁啊。圆运有力啦，咁第三咧，你试下可能将你嘅手喺个算盘上边按住啲算珠左右移动，咁系咪一粒珠跟一粒珠跟一粒珠就系接连得好密集？呢个就叫往来流利。 哦， 咁当然有啲抽象啦，咁但系即系话，如果你把一个女性嘅脉象，本来咧喺中医角度咧就系。女性的脈象是稍無力而快，咁呢個係因為佢每一個月都有機會有月經流失啦，所以佢個脈就會略為遜息，都係合理嘅。咁但係一個本來應該有啲遜息，突然之間令到佢嗰手脈點解又咁有起色？ 即係手脈嘅超型， 嗰手脈一摸落去點解咁強壯、咁有力？是什麼原因呢、uh-huh. 我們當然要評估過啦，會不會是剛剛吃飽飯它又有力一點的、 oh, 啊、剛剛行完回來未坐定它又會有力一點的、但如果在平和的情況下去摸個手脈，它真的明顯異常，好像明顯有力一點，它又不是熱氣的現象、 uh-huh. 那是什麼呢、uh-huh. 我們就可能會考慮到會不會有機會是任神了。 哦，咁就真系恭喜你啦！ 咁啊，真系恭喜你！ 系啊，咁系咯。上个礼拜我哋就话要准备， 系咯，今个礼拜几快啊！ 冇错啊，其实真系你唔知嗱，你越想去有咧，有阵时候可能咧，你又唔知几时先至做得到。 系嘅， 系啊， 但系咧，你冇特殊原因咧，可能你又唔知点解又无端端有咗。 老崔讲得啱，因为我问有好多，佢都系咁样嘅。有心嘅话咧，反而唔得嘅。但系咧，话两个开心心咁啊，度完假翻嚟之后有咗， 有咗， 搞掂， 冇 错，就 系 咁。 所以即系有阵时啲嘢都系顺其自然。 系啊， 系啦，冇太大。 上天安排。 系啊，冇错嘅。 好， 所以有咗都要调理。 好啦，咁啊有咗嘅时候咧，今日咧其实我哋就会系着力于嘅就 系。 女士啦，女士们如果真的要驮紧个 B B 嘅时候嘅话咧，究竟要点样去留意一下？ 或者好个 B B 啊？ 男士们就点样去照顾好个女士？ 咁嗰个唔使讲啦，你梗系要啦，系嘛？唔通喺嗰时候仲激佢咩？ 阿老徐，我都唔想话你， 越嚟越跳脱啦。佢而家好啦，咁如果系嘅话，我哋喺边方面嘅话要着手啊？ 嗱，首先要睇下嗰个 都系嗰阵 咁啊，唔單止啦，有好多地方都要關注。 哎、 首先就要睇下佢有冇一啲懷孕嘅徵兆先啦、 嗯。 即係有啲你明佢一陀仔嘅時候咧，佢會有一啲作嘔反胃啊，食唔到好辛苦啊。咁、佢當然啦，本來有咗身幾個人係好開心嘅。 係啊， 咁好開心，咁但係咧。又好似有種反胃喎，成日都食唔到，咁佢又會轉變成好擔心喎。 係喎， 咁所以我哋就點樣令到佢唔好咁擔心呢？就係要將佢嗰個消化系統嘅功能平緩咗、穩定咗佢先。 老徐，我又想請教啦，點解會反胃呢？ 中醫角度呢就 個胃佢而家唔係食錯嘢，而係話因為嗰個母體佢而家孕育個胞胎嘅過程，佢需要比平時嘅時候咧，佢會踩行啲個腹膜膽。 嗯， 咁踩行啲腹膜膽，中醫就叫做個肝旺啦。個肝一旺起上嚟嘅時候咧，個脾胃咧就會受到刺激。 嗯， 所以即係等於好多人等同於我緊張嘅話，我夜晚瞓得唔好，我個肝就會旺，跟住我胃就容易會有啲胃脘不適啊、消化不良啊、胃酸啊、胃氣脹啊呢啲反應，都係一樣嘅。 嗯， 只不過係任神嘅因素令到佢個肝旺，佢要製造嗰個生命嘅過程，個脾胃受唔到，咁佢就有現象啦。呢個係中醫嘅一個體會。咁所以我哋就要點樣令到佢安撫佢嗰個脾胃咧？嗱，有啲咧就會做一啲即係好似有啲人中意食啲酸酸地嘅味，酸酸味味嘅嘢， 翹頭啊， 令到佢好似開胃啲啦，平和啲啦。咁， 嗯， 有啲人咧就會做一啲叫做紫薑，紫薑。咁我哋平時去食嗰啲壽司嘅時候咧，都會有啲紫薑酸薑噶嘛。 我好中意食噶，就算我冇都係中意食，唔知點解。 老嘴食啲生冷嘢嗰啲，叫我哋。 佢又唔係生冷嘢嚟㗎， 唔係魚生啊。 魚生嗰陣時候嗰啲啫， 嗰啲嗰啲 紫薑。嗱，紫薑咧，我哋就唔係買一嚿B B 薑嗰個紫薑，個意思，佢都係用一啲比較嫩嘅薑先。咁，然後咧，我哋就仲要用紫蘇葉。咁啊，將個紫蘇葉咧，就用啲醋咧 浸佢， 就煲佢。 煲添啊！ 係啦，煲佢。 Okay. 煲咗個紫蘇葉，跟住咧就會再加啲冰糖落去溶咗佢。咁嗰個煲，因為紫蘇葉喺新鮮喺個煲裏面煮的時候咧，佢會溶解咗啲好似紫蘇嗰啲紫色出嚟，好靚嘅紫色出嚟。 哦，嗰，那個顏色係咁嚟㗎。 冇錯啦，跟住咧你就將嗰嚿薑就係切咗片，然之後咧就放落去浸。 浸 係啊，哎，真係紫色嘅料。 係啦，咁因為 我成日都以為係紫薑係一種 係一種品種。 係啦，冇錯啦。 佢本來紫，但係睇下你邊個紫啦。你寫紫女個紫，咁，就係即係因為嗰個薑係邊 啊嘛。唔係，佢寫紫色嘅紫。 紫色嘅紫個紫色嘅來源就係紫蘇。 哦， 係啦。咁你就係用個紫蘇葉嘅嗰個功能。咁，本來紫蘇咧就係有一個解魚蟹毒，有一個疏風解表散寒，咁，但係佢亦都好經常咧，就可以有安胎和胃嘅功效。 哇，咁好㗎！ 你薑本來咧，亦都係有和胃止嘔嘅效果。係，咁啊，醋咧，咁佢本身就係有一個刺激我哋個消化功能，即係有疏肝作用嘅。咁，但係因為太酸嘅話，亦都會對我哋嘅胃唔好啦。所以就落翻啲糖，係味甘呢啲冰糖，去中和咗，緩和咗嗰個酸嘅刺激，緩和咗個薑嘅辛辣，咁，而令到咧我哋食落去嘅時候咧，就可以令到個脾胃嗰個不適嘅現象咧，可以安撫一下，同埋會帶旺啲嘅消化，咁呢個就可以幫助長佢咧，就減低喺嗰個任神互阻係一個病名嚟嘅。 哦，任神互阻 係啦，任神互阻就係一個即係懷孕嘅時候作嘔嘅一個病名啦，咁嗱，呢個係一個簡單嘅方法啦。咁，有啲人煲湯水咧，就可能用翻一啲最平和嘅淮山刺實啊，落翻啲陳皮啊，加啲又係春砂仁啊，咁佢亦都係安撫個脾胃。咁，當然要煲湯，有陣時又望住個湯又唔想飲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最簡單，就揾條黨參，剪碎佢。劈一片陳皮落去，跟住就放兩粒大棗，咁，就焗茶水，就愛嚟濕下口，濕下口咁飲，咁，就調強壯個消化系統。 如果所有嘅嘢都做嘅話，咁會唔會太多啊？ 唔會啊，因為嗱，你整紫薑，你食都係兩三片嘅。 唔係㗎，我食好多，我成日食 盡， 真係。 我知啊，有啲人忍唔到口㗎。 係啊，紫薑真係好好食嘅咧， 尤 其是係頭先你講嗰啲咩壽司巴，佢係哇成兜咁，我食曬㗎。 即係唔係你咁嗱？因為你食咗會對於嗰個人感覺舒適， 我覺得好開胃咯， 因為佢係可以令到你和胃強壯。咁，所以嗱，如果呢個任神嘅婦女佢啱啱開始有呢一種作嘔反胃，咁，你就要去盡快幫佢緩和嗰個腸胃問題啦。咁，但如果都係解決唔到嘅，咁你就一定要揾醫生幫你啦。咁，佢開劑藥你食嘅時候，那個調節嘅效果會好，亦都唔需要擔心會唔會食藥會影響到個胎，因為中藥嚟講佢都係天然植物。 所以比較少影響這個問題、 嗯、 好了，第二個主要重點就是因為她懷孕、 嗯、 她會消耗腎的精微 去製造這個胎、嗯、所以我們就如果能夠補強一些腎、 嗯、 她自不然就穩一點，個胎陀得就沒那麼容易脫 又是個腎、啊、 沒錯， 因為主生殖功能 沒錯、嗯、這個就回去到個腎，但是我們又不可以用一些很補腎得很強的東西、 嗯、 例如我家裡有一條綠尾巴、 嗯、 我家裡有一隻綠蓉、 嗯、 因為這些藥性它是補腎，但是它是溫性、 嗯、 溫得緊要的時候就會行血、 嗯、 行血又有機會會通經 嚇、啊！又即係又 即係過猶不及， 冇錯啦。即係所以咧， 我真係要好 温和，要用温和嘅方法，就唔可以用温燥嘅手段咯。 嗯、 所以咧，譬如話，如果有咗佢要補腎，最温和我哋成日用咧，就係用桑寄生。用杜仲 啊，平好多， 系啊， 所以好喂，真系谂唔到个桑寄生茶，我又好中意饮。 嗱，桑寄生茶我哋平时就会煲咩莲子蛋啦， 系啊，跟住 但系我哋今次咧就针对系以安胎嘅， 哦， 咁我哋就要加杜仲啊， 桑寄生加杜仲。 嗱、嗯，因为杜仲本身咧就系树皮啦，咁佢系补肾，又系强腰。仲係安胎嘅添，咁、 嗯、 而桑寄生咧又係補腎、舒筋活絡，又係安胎，咁、 嗯、 兩種一齊結合嘅時候咧，佢性質本身就係平和，咁、 嗯、 但係兩種個味道咧都唔會話特別有一啲好好味嘅感覺，咁所以咧你就加啲好味啲嘅元素落去。 係啊，有啲人唔中意桑寄生茶個味。 係啊，冇錯啊。 係啊。 嗱，桑寄生茶咧有陣時會有啲澀澀地嘅味。 係啊。 咁但係咧，我哋都有方法可以消除佢。 嗯。 嗱，譬如話你買一盒喺市場上嘅桑寄生茶，可能幾廿蚊買得到啦。 嗯。 咁但係咧，你翻到嚟掀開盒見到嗰啲桑寄生咧，通常都係。好似曬窿咗嗰啲樹枝啊、樹葉咁啊色噶嘛，綠綠啡啡。但係咧，我哋自己診所用嗰種咧，就叫做製桑寄生。 哦， 製桑寄生都有得賣嘅、嗯，你可以留意一下藥材鋪有啲會有嘅。咁佢個顏色咧，就好似啲樹葉少啲、 嗯， 樹枝嗰啲枝棒會多啲。咁、 嗯、 其實佢個顏色就變成係黑黑紅紅咁啊色嘅。咁佢點解頭先話可以令到佢個味道減少咗嗰啲澀咧？佢、 嗯、 就係用咗一啲黑豆煲咗水。 嗯 然之後就將呢啲桑寄生咧就倒落去浸，咁浸嘅過程咧，嗰啲桑寄生嘅成分有啲會釋出咗、 嗯， 但係相反地佢又會索咗啲黑豆水入去，咁佢嗰啲唔好味嘅就出咗嚟、嗯，但係嗰啲黑豆補腎補血嘅營養咧就索翻入去， 咁咪幾好咯？ 咁你咁咪提升 好科學， 咁咪好好 係啊，冇錯，呢、這個就係中藥嘅炮製嘅目的啦。 係啊， 嗱，想減少咗啲唔好味，又可以提升佢嘅功效喎。 係啊， 咁所以我哋就會建議咧，就係、是、用製桑寄生， 嗯、 就唔好即係唔係話唔可以用普通嘅、 嗯， 你唔介意你就用普通嘅。 嗯 你想好味啲，效力好啲，咁啊要俾多少少錢噶咯？咁、你就要買嗰啲叫製桑寄生。 冇問題，因為我要生仔，我唔理你。 所謂俾多少少 錢，冇怒氣啊！ 嗱，當一個比喻， 嗯、 一盒好大盒成斤嘅啦， 係 普通嘅可能二三十蚊、 嗯， 但係製過嘅可能八九十蚊。 冇問題， 但係你用係一盒用好多好多次嘅。 我得啦得啦得啦，買啦， 超值嘅。 咁即係而家我哋要用嘅就係呢個桑寄生啦， 係製桑寄生、 製桑寄生啦、杜仲啦， 係啦。咁你跟住咧就可以加啲杞子啦，起碼紅紅地靚啲啦。咁啊又加幾粒藍棗咯。今次我哋就唔用黑棗啦，因為我哋希望俾多啲精，冇錯啦，俾多啲精微佢啦，要咁樣。咁就係四味嘢。就夠噶啦，咁啊代水代茶嗱，當我哋用個份量一個人飲嘅啫，杜仲就三錢，桑寄生又係三錢，杞子又係三錢， 好， 跟住咧藍棗咧又係三粒， okay, 全部都三， 係， 我哋 咁就三得啦， 實係一個人飲啦、 啊，所以意思係咪三三得一定三？ 唔係，咁、我哋三碗半水， 係， 哇！ 系啦，咁样咧就煲佢起码三十分钟， 又系三， 咁啊，咁你跟住咧就可以代水代茶咁样去饮啦。咁当然啦，呢个茶水咧，任何人都饮得嘅。 我饮得啊，因为你话我要补肾嘛。 因为咧，孕妇饮得嘅嘢， 系 人人都饮得嘅。 啊！孕婦飲得嘅嘢喎，係冇錯， 係 啊，有啲咩緊要得過？ 係啦，亦都唔夠膽落得好勁，但係又要好平和。咁所以咧，呢一啲咧就係可以喺孕婦嗱。有陣時佢哋有啲咩症狀會好似叫作小產咧，咁、佢都會留意到個小腹會好，個肚好聚、腰骨好冤酸、咁跟住無端端又見下紅，咁佢遇到有呢幾個現象就真係要小心嘅喎、 嗯嗯， 因為好多婦女去懷孕期間去見紅。 咁佢當然擔心呢一啲係作小產嘅一個現象。中醫咧就叫做懷孕時間出血咧就叫激經，但係就都係唔健康個身體狀態。咁你就算去醫院，咁其實佢冇乜特別嘢可以幫到你做，就係觀察啊、休息啊、卧床。但係你都知明白，醫院有陣時個環境好好多人，好嘈雜，你到休息嘅質量都唔係真係好。除非有啲嘢可以幫你做咗，可以將個問題消滅啫。但係如果冇，係俾你喺度觀察嘅。 好擔心㗎。 係啦，咁不如咧就翻屋企休息啦。咁、但係我哋如果翻屋企休息就得個等字。 中醫有咩方法？ 所以就係用要用頭先個茶水，日日煲嚟飲。如果係有見紅嘅，日日飲。咁當然啦，最好梗係睇下醫生啦，把下脈啦。但係你話唔係，我而家喐下去都出血，好緊要。咁我哋就可以用住呢個茶水，連續飲都唔使諗噶，一個禮拜先啦。因为佢对个身体冇害，佢啊咁你饮咗少少精微，少少精微咧，咦？你可能饮咗两三日咧，你已经觉得啲血咧慢慢已经减少咗、或者收咗，咁你跟住就啊冇咗，仲使唔使饮咧？如果好即系冇咗啲血啦，咁我哋继 续饮， 系啦，冇错啦，即系继续饮， 系啊， 因为 令到佢好再好啲。 因 为 呢个方法咧，我曾经试过遇到有一个系。甩咗三個， 哇！ 佢係習慣性流產嘅，咁但係佢到第懷孕第四個咁嘅時候又再出血， 好大壓力啊！ 咁嘅時候屋企人咧就問啊有咩方法咧醫師，咁我話其實都點解唔早啲喺懷孕前去鞏固咧？已經甩咗三次都係咁啦，咁但係都冇辦法啦，而家能夠盡力去做啦。咁但係佢又出緊血，又唔夠膽落街去睇醫生，咁點咧？咁我話嗱，就煲呢個茶水啦。咁啊，先飲一個禮拜啦。一個禮拜之後咧就止咗啦。止咗，咁佢心情啊平和咗咯，個人有信心咗，同埋真係好似有啲精微充實翻個人咧，就精神啲啦。咁佢咪開始嚟把脈睇症咯。咁但係嚟到把脈睇症都唔代表我哋要開啲咩藥俾佢，因為佢其實有效，有效就止咗血啊嘛。咁咪繼續飲咯。一路飲一路飲，只不過去到鞏固咗兩三個月啦。咁兩三個月，如果個母體強壯，個胎又強壯啲，咁佢又唔會咁容易講話甩嘅。但係你又唔可能話因為咁而掉以輕心，因為廿幾週都可以甩嘅。咁所以咧， 咁有冇一個時間嘅話就為之叫做穩啲 嘅？ 係啊，冇一個絕對嘅、即係嗱，好似 即係有啲嘅嗱，阿早上有分享一下啦，好、多就話兩三個月嘅時候唔好講，係因為佢 冇錯 係啦，佢就話一定要三個月嘅時候先至講得，就唔 小 氣。 呢個 小 氣嘅問題咧，就其實點樣咁小氣啫？係嘛？個問題其實就係因為當你懷孕知道自己有咗，可能你的心情很興奮，你周圍哎呀我有咗，哎呀我有咗， 又冇咁， 咁你啲血氣又行得急旺，咪小氣咯， 明啦， 咁你就會引致咯，所以你多飲啲呢一個茶水，可以有助減低呢啲矛盾。 多謝曬老徐，好， 多謝老徐。 到下個禮拜嘅話，應該都生得噶啦，係咪？ 係啊，好快啊，時間關係， 一個禮拜就生得啦，下個禮拜就同你講生細路，好唔好？唔該曬，拜拜。 好像霓虹好亮，我们。 陈慧琳为呢首《一刹天堂》，听紧风 show 人，沙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迎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迎生效。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马上送上翻嚟。风骚快人继续会有风骚厮打同埋偏远人间。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Hello， 我系 Queenie， 我中意唱歌，中意睇戏，中意发吽豆。 Hello， 我系 Rachel， 我中意音乐，我中意倾偈，我中意放空。我哋系 风骚厮打。 好，风骚厮打开始。 喂，厮打你好。 风骚厮打 Queenie， Hello， 咁多位大家好，我是风骚厮打的 Rachel， 嚟 咗 喺度，嚟咗， 我是风骚巴打 ，Uncle， 系啊，我是风骚 Mada， 我是风骚 Grandfather， 三观认晒啩， 好啦，我今日咧，我哋要放手俾佢哋啦， 系啊， 因为你知咧，放暑假咧，咪有乜好去住咧，系咪？人哋话我啲后生仔咧。唔知佢去边度噶？ 佢之前有我哋啊，我哋后 生仔啊嘛， 我哋咯嘛，我哋 咯 嘛， 我哋呢啲后生， 我哋呢一啲 系啊，我哋系佢哋啊，佢哋呢啲 我哋包埋听众所有后生仔咧，又到暑假啦，我哋咧就介绍一啲， 冇错， 而家我哋所有年轻人， 嗱嗱嗱又嚟啦，又 我哋 啦， 我哋啊系我哋， 即系 走年轻人 有 得咯， 听有乜讲嘅，我哋呢啲所有人。我哋 OK 後生仔， 喂，但係我哋年輕嘅好去處。 喺未講之前，我想問啦，因為我聽我哋嘅朋友有咩年紀都有噶嘛。咁、 啊、 如果唔係你哋嘅，即係可能係比較大翻啲嘅，都應該可以試一下，係咪先？ 可以啊！ 因為世界不停喺度變，有好多新嘅東西，可以去試下感受下你哋而家玩嘅啲乜嘢啊嘛。 冇、 啊、 錯， 我相信咁多位聽眾都係心境非常之年輕嘅。 嗯， 你睇我哋而家小強哥哥坐喺我隔離，佢而家咁 掘住你，掘住你， 唔好咁樣男神。男神唔好咁样， 系一个眼神，完全冇眼纹嘅，好年轻嘅， 唔系眼神啊，男神。 咁我介绍一个就系，不论咩年纪，我觉得都可以玩到嘅一个活动啦。咁佢咧呢个就系叫做 tufting 啦，咁系一个室内嘅活动嚟嘅。咁 tufting 系英文字嚟嘅，咁佢嘅直译咧就系一种叫做蓄。溶嘅嘢啦， 聽完仲更加唔 明。聽完唔明。 咖啡我知咩叫速溶，即係浸落去即刻溶曬。 即溶， 即溶係啦。 佢係一個刺繡嘅技術，其實。 哦。 刺繡嘅技術係名嚟嘅啫，嗰個。咁咧，佢咧就係有支槍啦，就你就套啲嗰啲毛線落去，之後就打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樣打咧， 等 你整完嚇，打落塊板度，整完就可以整咗一個地氈咁樣咯。 哇！ 咁就可能係 打個公仔落去。 係啦，打個公仔啊， 或者唔一定。是卡通公仔，即可能是你和你伴侣的合照啊。 哦，咁样难唔难噶？ 我觉得是不难的，我亲身试过啦。嗯、我觉得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它是一个你零基础，就算冇艺术细胞的人都可以去做到的、 嗯、 因为咧，它本身就是首先你去之前咧，你就要稳定你想整咩啦，即系例如卡通公仔啊， 自己准备， 系啊，自己准备嘅，咩都得，系啦， 相都得， 或者你中意嘅宠物啊， 哦， 你 即 系 我要带埋张相去，系咪啊？ 最好就 send 俾佢先， 系 send 定先嘅。咁佢会点样咧？即系我系整卡通公仔嘛。佢咧就佢有块板啦，一块好似半个人咁高嘅板。之后咧佢就有个 projector。 咁我咪唔够高咯？ 唔系， 佢半个人咁高嘅板。 你叫佢降翻低， 降翻低。 O K。 跟住 后 就会有 个 投影机，系 有 个 投影 机投射射你个 公仔， 射落个地毡 度。系啦，呢、這个时候你就起稿，揾个 marker 就起稿。 系， 所以其实你系照跟嘅咋，你照跟起稿。 咁颜色咧？ 有得揀好多色咯，佢有好多毛啦，你可以照跟翻，即系我卡通公仔系蓝色嘅，咁我就要翻蓝色啦。咁、就拣，首先拣咗啲线啦，之后咧就开始整咧，就系将块板调转，由背面开始就开始打啦，就直线一条、一条一条， 哦，一条一条咁样， 系啦系啦， 成哦， 所以其实系好好玩，同埋唔难咯，即系一个正常嘅人都会拎得起嗰啲枪嘅。 会唔会中间咧打一打咧打字一次咁过晒界咁点算咧？如果系 会噶，可以撩翻出嚟。 哦，撩得翻出嚟， 即系你打错嘅话系可以有 可以更正嘅。 不过或者唔理咯，由佢咯。 吓，咁有冇可能会有？ 系啊， 系 啊。 呢个就400-500度咯。 买玩几耐啊？ 但其实我觉得都值嘅，因为我玩咗成10个钟咯， 十个钟， 你会唔会太差？ 系咯， 唔 系 你几嚿水玩成日？ 唔系加咗钱，我哋嗰次好劲啊！下昼2点玩到凌晨1点。 点解要咁耐咧？ 哇！因為我哋有5個女仔啦，之後 傾下偈又停一陣，又咁樣下。 同埋個店主又 OK， 即係我哋價錢，同埋其實好耐嘅，整啦，之後整完咧，我哋會剪出嚟啦，之後我哋會有個類似蘇跑嘅嘢咧，就要剃 翻 啲毛，係啦， 長咗嘅毛線 佢，之後又要整，係啊，整翻膠水喺背面黐翻好，佢其實好多工序嘅， 係， 佢係聽落好似好難，但係實際操作我覺得係可以上手嘅。 我覺得 Rachel 嗰個有少少極端，因為可能佢之前整嗰個地氈都幾大塊下，咁但係我有朋友去整起一個即係好似好普通嘅一個， 係你整 廁所會用浴，即係可能浴室會用嗰啲比較四四方方嗰啲地氈。 細張啲嘅， 係細張啲嘅，咁嗰啲佢其實4-5个钟头已經搞掂 嘅。哇，咁細張都4-5个钟， 4-5个钟就 vision 嚟報嘅。 又要起稿又要打。 你想幾多？4-5分钟即刻走啊！你想？咁你去得成班人咁嘅話， 你冇咁心急啦。 我整張被得唔得？冚皮嗰啲皮， 佢係一個 咩啊？ 厚嘅喎， 一張地氈， 你可以冚地氈嘅。 係啊，唔係啊，因為我覺得張被靚啲喎，你地氈你踩污糟佢。 哦，因為 係地氈嗰種，你唔會冚喺個身度噶嘛。 我攞個野氈， 但可能佢個 texture 一定要地氈先整到。 係啊，因為佢嗰個毛啦，嗰個 texture 佢係啱地氈多過做皮咯。 其實佢點解會咁興咧？係因為2015年咧喺巴黎嘅時裝周咧，之後佢就有嗰個行 catwalk 嗰條路咧，就某知名設計師設計咗一條3米乘48米嘅地氈。之後就係因為呢條地氈就好多人引起熱烈嘅討論咯。 點解個地氈有咩？ 因為好靚。靓咯，佢就系佢系一个大自然嘅，有啲用绿色做主题嘅，咁啲人就觉得哇咁靓嘅，之后就 地毡可以咁靓， 系啦，就引起好多人讨论，就开始兴咗呢一种地毡。 咁喺香港系几时开始兴啊？我听都未听过， 大概2022年咯，开始传 两年噶啦， 最即系最近嘅事嚟嘅都算系。 喺你哋嘅后生仔嘅行列里面嘅话，系会会喂，不如我哋去玩地毡。咁樣噶， 係 會噶， 我哋去 tufting 啦，即係咁樣咯。 哦，係會嘅。 我就係2年前去咯，之後嗰陣因為如果出去話食下嘢，咁有時好悶嘅，不如揾啲嘢做下，即係話，不如去整地氈啦。之後我哋就一齊成班 friend 去咗整地氈。 一人一張噶咯，係咪？ 係啊，其實好開心㗎。 即係其實好似有少少咧，我哋嗰陣時候咧，成。一兩個女仔咁樣啦，去上咩堂咧？就係織冷衫，或者勾嘢，即係等於呢啲嘢，其實都係啲手工，係啊，手工藝嘅嘢。 我都聽過有啲咧香水嘅 workshop， 即係你上到咧，佢教你點樣 mix 一啲自己唔同香味嘅香水。 我呢個我都有去過，唔單止係液體嘅香水，即係香水膏嗰啲，佢都可以教你。 係好多呢啲 workshop， 即係手工揀啊。 幾得意咁樣攞翻屋企嗱，呢個香水我做嘅咁樣咯。 係啦，你又可以幫你自己改個名，因為佢係你專屬嘅香水，就係你專屬嘅味咁樣。就有呢啲咁樣嘅工作坊，咁唔中意噴嘅，咁香水膏呢啲我都聽過嘅，就直接好似嗰個質地有少少似潤唇膏咁樣，直接踩你頸啊或者係手啊嗰啲位。 你呢個我就有玩過，但係我喺京都度玩，所以我覺得佢呢一間即係賣香水嘅生意咧係做得好好嘅。永遠都有好多人喺裏面，因為咧揀好耐，佢就有好多種，即係全個架，真係有呢一個後面兩格咁樣啦，全部架上到去天花板度，全部都係唔同嘅香味，唔同嘅香味你要理解，譬如可能木調嘅，或者係啲咩嘅，咁你知啦，係啦，花香嘅乜嘢咁，你自己喺度揀咯，揀完之後嘅話咧，就幾多咧？你想有幾濃烈咧？有個香水師亦都會幫你手嘅，咁啊每一次 tailor made 一個， tailor made 一個 獨一無二屬於自己。 甚至乎个名你自己安，佢帮你印埋落去，黐埋上嚟， 好有个人化。 所属系你自己，同埋佢一啲都唔贵。 正， 所以我觉得又要。Tufting 其实佢嗰个 concept， 佢嗰个概念其实同啲即系譬如客制香水差唔多，因为就系有啲客咧就会即系趁呢个整地毡嘅期间啦，即系呢个 moment 咧，即系可能会即系男女朋友一齐整一个佢哋专属嘅地毡啊，或者系 会分手嘅呢啲， 剪开佢，剪大 个。哇 ，Rachel 啊！ 冇啲冇事冇啲冇事，希望咁多位couple 都长长久久啦。或者系男朋友整一个纪念品啊，送俾女朋友系啦，咁样就可能就系整佢最中意嘅公仔啊，或者整只宠物啊咁样。咁香水我都听到好多，就系我之前都去过呢啲咁嘅 workshop 去一两次，咁可能第一次系整俾自己，第二次系真系整俾屋企人咁样，即系佢哋系即系譬如我妈咪嘅专属香水咁样咯。 系噶，啲客制嗰啲嘢系好容易吸引。 嗰次咧，我有个即系除咗我，仲有其他客人啦，有个女仔就系整。佢同佢好朋友嘅一張相咯，佢朋友生日，佢想整個禮物送俾佢咯， 擺喺地下踩嘅喎， 怪福場，我掛起佢，其實冇人真係踩嘅， 掛起佢， 同埋其實咧個時間好似聽落好耐幾個鐘，但係你唔覺㗎，你喺度玩咧，你好投入，我覺得直情係治愈咯，即係可以放低平時可能日常嘅煩惱，我只係專心去打 幅畫，去 focus 去做一樣嘢， 同埋佢突突突突突係有少少好似白噪。噪音咁樣咧， 哦係嘛，係 好舒服噶，我就覺得係一個放鬆嘅活動。 誒，呢個我有興趣，係啊， 整完之後好有滿足感，好有滿足感啊嘛， 係同埋你又有嘢拎翻屋企喎， 係㗎， 即係你有個成功感，有個滿足感。 我想問係零失敗嘅係咪？ 零 失敗嘅，唔會失敗嘅， 最多唔靚仔冇嘢， 最多唔靚 我喜歡，我喜歡， 但係你一定唔靚 嘅。我就覺得失敗呢個字比較難，係因為你做緊期間，佢都會即係可能個店主啊， 都會提醒， 都會教你個有個老師會教你啊，啲咁樣咁樣整會可能好啲，咁樣打會好啲。如果你邊度有啲咩出錯，佢都會幫你修補 啊。即係 B B， 你明啊？因為點解我要問你咧？就係我以前我玩陶瓷嘅話係失敗嘅。 點解？ 第一二三堂嘅話，你係唔知做啲咩出嚟嘅，你知唔知啊？你 係手腳。嗰啲泥冇， 就係咯，你要拉，我哋完全拉唔到，整唔到，乜都整唔到，跟住覺得哇好挫敗呢件事。 我覺得萬一真係整唔到咧，啲導師會幫你嘅， 佢會有幫我。跟住佢就係燒完之後俾翻嗰嚿嘢嘅話，我嗰嚿嘢完全我唔認得，我懷疑唔係我， 人哋八成佢整嘅，幫 你整，執 嚿俾你拎走， 明唔明啊？ 呢個放心，呢個零失敗，零失敗， 呢個我中意。 你拎得起支槍就零失敗。 Very good。好啦，除咗呢個之外咧， 仲有一樣嘢咧，呢个就比较需要再多少少人一起玩嘅，咁呢一个游戏咧就叫做剧本杀啦。咁剧本杀系乜嘢咧？咁首先我可以同你讲个 setting 会系点先。好多时候啲人而家啲后生仔玩剧本杀咧，系可能去一啲嘅工厦咁样，就会有一个有冷气嘅场所，咁所有人就围住一张台咁样去，即系坐一间房咁去进行嘅。咁首先乜嘢系剧本杀咧？咁剧本杀其实系一种游戏嚟嘅，咁就系一种玩家扮演剧本里面嘅角色去解决剧本嘅一啲嘅谜题，从而达成游戏目的嘅一个角色扮演嘅游戏嚟。 角色扮演即系班人围住吓，有既定嘅剧本，但我哋唔知道嘅。 系啦，咁我哋譬如讲一个例子，即系譬如我哋有个剧本系要推理究竟边一个系凶手咁样嘅。咁可能我哋有六个玩家咁样啦，咁每一个玩家咧就会有佢哋属于自己嘅剧本。咁呢个剧本咧就系 base on 啊佢哋当时选择要做咩角色，咁佢哋就会获得相应嘅角色嘅剧本嘅。咁佢哋每一个玩家咧就会通过角色嘅单一视角去努力了解剧本其实个故事系讲咩啊。咁就以第一人称嘅视角去置身于呢个故事入边，咁佢就攞多啲嘅信息啊，攞多啲嘅案件一啲嘅东西啊，咁去研究一下究竟啲人物关系系点啊，同埋嗰啲相关嘅线索就咁样推理出嚟嘅。咁就所有人咁样围住张台咁样一齐玩咁样咯。咁好多时候有好多唔同嘅文本嘅，咁有啲就系我哋最常见嘅推理本啦，即系估边个系凶手啊咁样。或者系有啲情感本嘅，情感本即系多数系情感本咧，就系多数都系揾啊，究竟你角色即系 中意边个咧？ 系啊，中意边个咧？个关系系点咧？有些是比较校园风一点，即可能有些恋爱故事又有啊。 我 有冇有冇老爷啊嗰啲啊古装啊？ 古装 啊，婢女婢女 有古装本嘅啫，宫廷剧嗰啲都有嘅。 有冇衫着啊咁样？ 有啲，尤其是宫廷剧嗰啲咧，佢哋系会俾你角色扮演，所以佢哋系有阵时会提供埋服装俾你去着去，咁就容易啲再代入翻。系啦，咁因为咧玩呢啲剧本晒有好多都几烧脑，同埋有好多推理嘅东西咧，咁其实都有少都要少时间嘅。咁容易啲嘅文本咧，即系好容易推理到嗰啲文本，可能三四个钟头就搞掂啦。咁但系如果一啲比较再长啲嘅文本，或者有多啲角色嘅文本，咁可能分分钟五六个钟头都有嘅。 会唔会最后真系搵唔到边个帮手 系啦？ 中间唔玩， 有发病嗌交走咗。 有啲人系会真系会想放弃，但系我就觉得暂时我玩过嘅呢两次咯，我就觉得其实唔系真系想象中咁难嘅，因为一直以嚟咧，即系你玩紧期间都会有一个主持人，即系多数都系剧本杀呢个嘅铺头嘅店主啊，或者系店员咁样，佢就会一直喺度啊 guide 住你啊，究竟下一个步骤应该系点样玩啊，点样更加容易啲推理到啊，咁佢就会一直咁样 guide 住你，咁所以其实唔系话真系好烧脑嘅，即系我觉得个困难程度还好嘅，咁同埋虽然话就话玩好耐咁样啦，咁但系咧，因为好多时啲剧本杀嘅公司啊，或者系啲铺头咧，佢哋就会知道啊，你哋要留喺度好耐啊，咁所以佢都会免费提供一啲嘅零食啊、饮品 啊， 系啦， 包埋嘅，唔系免费，系收咗一笔钱先， 一开始就话肚饿。 即刻嚟食嘢！ 喂，而家谂我瑞瑞，我哋搞个片段人间剧本杀，佢冇咩成本， 系啊， 系咪先？ 系一班人围埋倾偈 要玩，围埋倾偈有冷气叹咁啊，舒舒服服咁就纯粹得一个目的啫，就系推理推理。 有问题想问，如果你呢个剧本杀咧，我储唔够人嘅话，咁点算啊？譬如话呢个剧本需要有六个嘅，但系我得两个朋友啫。 可以拣嘅，因为咧有啲剧本就哦三至四个，有啲话要八至十个，你可以拣嘅。 同埋有啲剧本系会限死啊！呢、這个剧本净系可以男仔嘅，或者一定要譬如六男两女咁样嘅。咁但系有啲角色咧，如果真系搵唔到男仔朋友啊，就可以反串，即系女仔扮翻男仔角色，男仔就扮翻女仔角色。同埋咧，因为我哋后生仔实在太 free 啦，我系见过有啲人咧系网上啲嘅讨论区组团咁样、啊，我哋呢一个团想玩剧本， 有冇人想嚟 join 啊？ 想 join 啊？ 我净想问一样嘢，即系譬如可能我得一个人，但我想去嘛。系咪？如果你咁讲法，你有得剧本嘅话，你起码有两个人或以上啊，系咪？如果我只一个人嘅，我又想去识下朋友，同佢玩另外 一些。其实网上啲讨论区或者啲群组都有啲关注组都会介绍。 喂，即系阿林啊， 咁好啲， 不过 呢啲要注意安全咯，真系 唔好 同真系 同啲陌生人系啦。 最好就系朋友嘅朋友咯，我多数都系同朋友嘅朋友嘅朋友一起玩，咁样就识下我朋友嘅社交圈子咁。 我负责出剧本。Queenie， 你哋个师打就负责去揾人玩，掂晒啊！你 要唔要 做主持啊？ 我冇应承你啊！ 好啦，大家放个愉快嘅暑假。多谢风骚师打， 送俾大家容祖儿嘅 全新暑假。 啊，全新暑假十二点半听紧风苏快嘅33度气温，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先听十二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位于尖沙咀历史博物馆的国家安全展览厅即日起开放给市民参观。有市民认为设立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展馆是有必要，可认识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亦都有市民说希望透过展览多了解国安业的知识。展览总面积超过1100平方米，设有6个展区，当中展出2019年社会事件之中曾经使用的警察装备，包括头盔、盾牌和避弹衣等。市民进入展览厅之前需要经过安检，参观守则列明参观者不可以携带宣传横额、彩旗、印有口号的宣传单张入场，并且严禁在入面使用或者展示。今年三月在泉州围头湾获救的金门士兵胡君祥，在有关部门结束对他的调查程序之后，今日由家属和金门民意代表陈玉珍陪同返回金门。3月18日，有关部门在围头湾救起一艘失去动力的金门海钓船，船上两名人员都是金门人，其中一人已经在3月23日送返金门。胡君祥就因为身份存疑被留置接受调查，他的家属曾经到泉州探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被任命为孟加拉临时政府首席顾问。孟加拉总统新闻秘书阿贝丁表示，总统楚普与三军参谋长、学生组织协调人和教师代表等举行会议，作出有关决定。临时政府其他成员名单将会在与各个政党协商之后确定。楚普在会上表示，孟加拉正是经历一场深刻危机，必须尽快组建临时政府。学生领袖较早时表示，希望由老师担任臨時政府首席顧問。尤努斯的發言人表示，他本人已經同意並且會在法國巴黎完成一項小手術之後立即回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吹輕微至和緩偏西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酷熱，週末至下周初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64点，升217点。总成交金额47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6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60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43，升2.3；腾讯控股361.8，升7.4；阿里巴巴77蚊，升1.75；美团106.3，升7毫。比亚迪股份209蚊，跌2蚊；建设银行5.42，升8仙；中移动71.55，升9.5；友邦保险51.8，升5毫；中海油19.34，升4.8；工商银行4.24，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8，日元147.8。瑞士法郎0.859，加元1.377，人民币7.184，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35632点，升957点。港金报22180蚊，跌230蚊。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93.01美元，賣出2393.5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 由张达飞饰演的女主角林雨京，外表坚强，内心柔软，因父母离异而转校，面对父亲的再婚家庭与陌生的学习环境，对未来感到迷茫，直到遇上班房坐隔离的男同学沈卷，令他人生找到一丝温暖。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片段人间，天空下的彩虹，第二辑，第三集。 青山原是我身边伴，伴着白云在我前，碧海是我的心中乐，与我风里度童年。当初你面对山海若誓，此生相爱永不变。想不到海山景多变幻，再也不见旧时面。是谁令青山也变，变了俗气的嘴脸？又是谁令碧海也变，变作逐流滔天？风中凝共你痴痴爱在，未让波云坏诺言。即使那海枯青山陷，与你的约誓也不变迁。 喂，老细喺唔喺度？ 嚟紧，边位？ 明基老可啊！ 老可，喂。哎，食咗嘢未啊？喂，我知你咧中意食捞面，嗱，我整个捞面你食先啦。天口热，喂，整支汽水，整支汽水， 唔好客气，老老实实。嗱，今日嚟追数嘅，五月张单你都未找啊吓，六七月我唔同你计住啊，你帮我找条数先啦，好唔好啊？ 得，几多钱啊？睇过。 嗱，唔系好多啫，4700。 哇，哇，4700咁犀利嘅，有冇搞错啊？ 梗系唔好啦， 系咪计多咗啊？ 冇啊，三四月都入埋落去啊！老细帮下手啦，好耐冇找钱啦，你 知，放心啦，大家做几廿年生意，有个信字噶嘛， 好啦，得，嗱，你真系帮我即刻找条数，我请你饮茶啦，真系好冇，帮帮手。 今朝好饱啊，唔使啦，我唔饮茶住啦吓。 喂，真系点啊，大哥？我帮你咁多，你帮翻我一次都得。 唔系，得，我梗系帮啦，梗系帮。 得啦，嗱，我仲有好多嘢做，不如咧，你找一条数俾我先，我搵日再同你慢慢吹水好唔好？ 咁讲，阿老可啊， 系 你明嘛？生意真系好难做。 我知啊，个生意都难做啦。 不过都要交租，都要出粮俾啲伙计噶，系咪？七号啦，今日我唔想拖住伙计啲粮啊。 系嘅，系嘅，系嘅。 啊，帮帮手啦。 数下要就，不如咁啊，等等，诶，嗱，哎，啱啱$500，不如咁啦，吓， 唔够水，你唔好玩我啦。 系啊，你望下啦，你望下啦，我一个客都冇，你入嚟咁耐，你有冇见到人帮衬啊？我冇收入，我都冇得俾啊，冇呃你啊，大家一场老友。喂，嗱，俾条生路我行下啦。你就算逼死我，我而家冇钱就真 系。算，五嚿水都好过冇。过两日再嚟过吓。 好啊，好啊。喂，痛痛我啊，真系整碗捞面啊。 唔得你啦，走啦，走啦，走啦。 咁啊，慢慢行啦吓。 喂，讲多两句。 系系。 呢条村咧，成条老人村啦，迟啲又话拆。如果生意真系咁难做，不如你考虑退休啦，唔使挨得咁辛苦啊。 唔辛苦，唔辛苦。喂，你知唔知啊？我执咗咧嗰啲集团嚟做啊，啊嗰啲价钱就飞升啊，街坊食唔到我啲咁平咁靓嘅出品啊，佢哋好惨噶。 系你自己谂掂去啦，我唔想你辛苦咋。 知道。喂啊， 老豆。 喂、哎，阿芝。哎，咁好嚟揾我嘅。 系啊。 哦，你唔系有咩麻烦啊嘛？诶、哎，快啲过嚟坐低，讲俾我听，我帮你搞掂佢。诶、 哎，放心啦，老豆，我冇嘢啊。我最近咧做咗单生意，赚到少少钱，又经过呢度，咪嚟探下咯。诶、啊，费事俾姑姐话我唔理你啊。 诶、哎，傻妹嚟嘅，你姑姐唔会喐啲话你嘅。喂，佢、啊，你肚唔肚我啊？我整啲嘢你食啊。 诶、哎，老豆啊，我唔肚饿啊，诶、哎，坐低先啦，唔好两头腾啊，坐下先啦， 坐低，吓唔喐啊，唔喐啊，吓， 好，乖啦，嗱，呢度$5,000， 哎、 你袋住佢，你中意点用就点用啦、啊哎， 做咩无端端俾钱我？我够钱用噃，你袋翻佢， 唔袋啊，老豆，我都话俾你用 啊，阿芝啊，我知你乖，不过你而家一个人搬出去住，又话要搞生意，你估我唔知搞生意要好多钱咩？唔好啦，你留翻嚟买货又好，你唐身就乜都好啦，我够钱用嘅，唔使俾我。 得噶啦，老豆放心啦，我搞得掂自己噶啦。嗱，我唔理啊，呢$5,000系我预咗俾你噶，你听我讲一次，你袋住佢，我哋今日开开心心倾下偈好唔好？我唔想我哋次次见面都唔开心啊，好唔好啊，老豆？ 好啦，好。 好，咁你袋好佢啦，我袋好佢，唔好跌咗啊！ 痛唔痛我啊？吓？ 我啊，我想食咧，我最中意嗰个萝卜猪皮蛋啊！ 梗系啦，我整得好食噶，诶，落多个面俾你好唔好啊？ 诶，咁又唔使，我好肥啊，呢排要 keep fit。 肥咩啊？你睇你块面 lift 晒，食多啲啊添啊！ 而家兴啊，快啲整嘢食俾我啦！ 得，好快，等啊！ 姑姐。你可唔可以帮我问嗰个女人攞嗰张票啊？ 啊，你讲咩女人啊？ 你阿嫂啊？ 切，你妈咪啊？做咩讲到咩你阿嫂嗰个女人咁衰啊？ 哎呀，是但啦，你问佢攞翻张支票啦。 点解啊？ 唔系我想要啊，我系想帮老豆啊，我唔想佢咁辛苦啊。其实嗰啲钱咧，我谂住我唔会要，我谂住全部俾晒老豆啊。 你老豆咩事咁手紧啊？ 佢啊，琴日咧下昼经过揾记、嗯，我见到佢俾人追数啊，之后佢都攞唔出啊。 切，咁系人做生意都系咁噶啦，有咩咁出奇啫？ 唔系啊，真系自闭人哋追紧，佢系3-4月嗰条数$4,000+咋，老豆都好似攞唔出，好似好艰难咁啊。同埋咧，我琴日坐咗成个钟，都系得一两个客帮衬咋。 系咩？唉，佢都冇同我讲、啊。 唉，咁你都知道老豆最唔中意争人钱，又唔中意同人讲佢有咩困难噶啦。佢又唔中意拖人数，而家佢连$几千都攞唔出，我好担心佢啊，姑姐。 所以你又想问你阿妈攞$100,000，等你老豆可以周转应急。 系啊，姑姐，你帮下老豆啦，好唔好啊？ 哦，好。唉，不过系咁、啊。其实点解你唔直接揾你阿妈问佢攞？你又唔系唔识佢？ 姑姐啊，你明知我同妈咪都冇乜良句噶啦。 咁但系佢系你阿妈嚟噶嘛？呢啲又唔系有啲咩深仇大恨？你做乜要咁样对佢呢？你知唔知你阿妈都系因为你唔睬佢、唔理佢啊，先搞到自己唔开心咋？ 咁又点啫？ 嗱，阿芝，你呢啲咁嘅态度咧，你唔觉得有啲咩唔妥嘅咩？ 我不嬲都系咁噶啦。 阿芝啊，咁点解你老豆阿妈都忍受你啲咁嘅态度咧？ 咁佢哋忍唔到咪唔好忍咯。咁辛苦做咩啫？扮可怜啊！ 嗱，阿芝啊，嗱，虽然同你倾到两句偈啊，咁但系我都觉得自己其实都唔系好了解你啊。 姑姐，咁我反问你啊，你又了唔了解佢哋啊？ 嗱，我方科嗰年咧，你老豆咧就揾咗你阿妈嚟帮我补数。咁我嗰阵咧又识得你阿妈，咁嗰段日子啊真系几开心嘅，咁我到而家都仲记得嘅。 早嘅，喂，我忙紧啊，你等阵先啦。 哎呀，等唔切啦，我去隔篱茶餐厅买三文治啫。 喂喂喂，即系买三文治好啦，嗱，嘢饮我冲俾你啊，你唔好嘥钱买埋啲咁嘅嘢啊。 我想饮红豆冰啊。 哎呀，隔篱茶餐厅啲冰唔干净噶，生水嚟噶，饮到你肚痛啊，唔好买啊。 喂喂喂，我嚟咗啦。 喂，坐低先，想食咩啊？我即刻整。 哎，咪住。嗰边咧有客好似想嗌嘢食，你过去招呼佢先啦。 熟客嚟嘅嗰个，得啦，我帮你落单先。你想食咩啫？谂到未啫？ 谂到啦，我想食牛腩肠仔、萝卜同埋糖生菜。 哦，牛腩肠仔、萝卜、糖生菜，得，即刻嚟。有乜嘢咧？ 饮乜嘢？ 我翻嚟啦！ 哇，慧儿啊，你唔喺度食嘢，你点解出去买外卖嘅？ 头先咧，我话想买嘢食，咁有个人咧就话好多客好忙，唔得闲帮我整，咁我咪过隔篱茶餐厅买嘢食。 我听得出嘅你嘅说话，头先真系好多客，咁啊整唔知系真噶嘛？ 是但啦，咦系，慧儿你嗌咗咩饮啊？ 天气太热啦，所以我嗌咗杯红豆冰。 红豆冰都好喎、啊，我一阵间过隔篱买先。 哎呀，唔使啦，咁热唔好走嚟走去。阿慧儿啊，过去买咗两杯红豆冰，阿叫阿士大婆冲大杯啲，多红豆多冰，识唔识啊？ 搞错啊！头先我话想饮红豆冰，你就闹我，话咩隔篱啲冰咧唔干净，咁而家你又话自己要饮啫，唔识买啊，唔识买。 快啲去啦，点会唔识买啊？俾翻钱你一阵间，快啲。 阿哥。最识系你喎、 啊，咩最识系我啊？我唔明咩意思啊？ 仲识兄妹嗰个识啊？ 吓，你真系啊，人世鬼大，快啲过嚟！ 慧儿啊，你呢度错咗啦！如果咧你要求 X 系几多，你系应该先。 系、啊，你讲我明白、啊。 喂，唔该写嘢。喂，唔该帮我写嘢。喂， 阿哥，望错做乜鬼啫？有人嗌你落单啊！ 哦，系，诶，嚟，食咩啊？嚟。 阿哥，会考咧派咗成绩啦，你睇下。 吓、啊，唔识睇，咁你话俾我听考得好唔好，有冇唔合格啊？ 放心，全部合格，仲有两个 A， 三个 B。 哇、哦，咁就好咯。咁你学校收唔收翻你读中六啊？ 应该翻到入去读嘅。 阿 哥，你快啲睇下我数学考成点。 数学啊？数学即系边行啊？喂，我啲英文真系麻麻地，即系边个啊？你话俾我 听。呢度 mathematics 即系数学啊。 睇下。咦？哇 ！A A， 佢话 A 系火箭，哇考到火箭，点解你数学咁好嘅？ 使乜讲？ 哦，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出猫偷睇啊！ 出你个头啊！我陈慧仪使唔使咁低装啊？真系我自己考翻嚟噶。 系、哎、咁真系好叻。喂，你理如科再努力啲，跟住咧入大学，咦，好啊，一片光明啊！ 阿哥啊，嗯、其实咧，我觉得系。雪玲姐姐教得我好啫。 哦，咁啊，咁啊，请佢食个五送面都系报答佢咯。 哎呀，哥啊，你唔好咁孤寒啦，不如你咧就借呢个机会约佢出街。 笑得咁鬼马嘅，我做咩要约佢啊？无端端吓、啊、你。 你系咪真系咁懵懂啊？你真知定假唔知 啊？ 原本啊，雪玲姐姐之前就话咩一个星期只帮我补一日噶咋，嚟下嚟下变咗一个礼拜帮我补两日，有时候三日四日都试过啊。 咁、哦、又系、啊，啊佢最近真系嚟得密咗、啊，喂真系唔话得可，哇真系几有责任心啊。 其实咧，佢今年咧大学最嬲尾一年，啲、哦、功课咧应该好忙噶。 咁点啊？ 嗯，你真系冇谂过佢点解成日过嚟帮我补习？ 喂你。咁佢又住呢条村，翻屋企经过，顺便又嚟望下啫嘛，睇下你啲数明唔明咁咯，顺便食碗面。诶，其实佢次次就食面嘅，有咩蚀底啊佢？ 都唔知道我哋两个系咪亲生嘅？你系咪真系？你真系失败中嘅失败啊！ 喂，咩失败中嘅失败啊？我帮手打你屋企个面档，煮嘢又好食，有几失败啊？ 打你面档梗系唔失败啦，最失败又系你竟然唔知雪玲姐姐系想见多你几面咋？ 佢见多我几面？真噶， 哎呀， 哎呀，我点解会唔知咧？嗬，咁啊真系有少少失败，咁点算啊？咁点算？ 所以咪叫你趁暑假约佢睇翻场戏咁咯。 睇戏？哎呀，边有时间啊？睇戏我日日都要看档。 嗱，见你啦，阿哥，最多咁，我帮你睇一日档，一日噶咋？ 哦，好啊，啊，咁，哎呀，大约佢睇咩戏好啊？ 攞份报纸嚟睇下啦。 好啊，好啊，睇下睇下睇先。哇！呢套好似几好笑喎，你话好唔好啊？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打完又再打， 系啦， 阿哥啊，边、 啊、 邊有人约第一次约女仔会睇埋呢啲咁嘅垃圾？ 咁啊，咁睇咩好呢？点算啊？ 呢套 呢套边套啊？ 梦中情人，讲、哦、咧，听过呢一套爱情片咧，好受得噶。 好啊好啊，喂，但我唔识啊，我开口约佢睇咩？点开口呢？ 喂，你倾紧咩啊？ 睇下有咩戏睇咯，嗱、啊、哥咧就话报答你，帮我补数，话等我考试咧，终于考到个好成绩、 啊啊啊啊。 好啊，不如咁啊，我哋三个一齐去睇啊，睇完戏嘅话去食香蕉船啦。 哎、啊，唔、啊、去啦，唔去啦。 吓， 屋企咧有灯胆坏咗，我要去买灯胆。 系咩？边个灯胆坏咗啊？我唔知嘅，点解有？ 啱啱坏咗，阿哥俾钱我去买灯胆。 哦，买灯胆几多钱啊？ 两嚿水。 吓，灯胆使唔使200蚊咁贵啊？ 贵儿啊，咁啊真系贵咗啲，100蚊就差唔多， 20蚊好啦。 咦，搞错、 啊！快啲去买啦，你唔好阻住晒啊！啊，拣套咩戏睇好咧？ 雪玲姐姐，阿哥咧话想约你睇嗰套咩啊？死啦，弊家伙，地下一个，咩咩咩，总之咸片嚟噶，你唔好同佢去 嘅。吓、啊，我冇啊。 陈建恒 咩啊？ 你好变态，你核突啦你！ 我冇约佢睇嗰啲戏，喂嗱，我警告你唔好乱噏啊！ 我去买灯胆咪唔乱噏咯，俾钱买灯胆，俾、 钱。好啦好啦好啦，怕你啦，嗱呢个200蚊，连埋下个礼拜零用钱袋住。 搞错啊！ 得啦，够钱咯、 雪玲姐姐，你想睇咩戏啊？ 其实咧，我想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打完又再打噶。 吓、啊，呢套、好咩？ 我中意睇笑片嘛。 哦，其实我都中意噶。咁不如我哋一齐睇 啦。睇呢套啦，呢套套咩话？弊家伙地下有只字字咯。 弊家伙地下 睇呢啲啊！ 我冇话到啊，你会听佢讲 好衰啊你！ We used to laugh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 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Now we are tall and crazy.